似乎我已经没能找到理由去找你聊天。那时候认识你是朋友介绍的，你热爱摄影，你喜欢拍电影，对你来说工作比任何一切都重要。和你相处一个月，你带我去吃夜宵，每天都送我回家兜风。你没说你喜欢我，我也不知道你是否对我有感觉。那天5月6号我向你告白了，你说吓到你了，你说叫我早点睡觉吧，同时也答应和我在一起了。第二天晚上我们很尴尬，因为从朋友到情侣，你没有主动拉我，我也没有去主动。我们在河边吹风，你说这里好多蚊子，然后带我去兜风。你开着电车，我抱着你，你好像好不习惯，忽然两个人了。你跟我去吃沙包粉，你带我去工地坐着，你没有抱我，也没有亲我。我一直在想，你是不是真的和我交往？就连送我回家了，你也没有说什么，没有亲我，是我主动上去亲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那么喜欢你。看你就连皱眉生气的样子，我都觉得是可爱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。我今天看到榴莲了，想起了何以笙箫默。榴莲就是榴莲，也想起了你，记起了你给我买过榴莲，买过榴莲千层蛋糕。我记得你跟我去看了左耳，电影院太冷，你抱着我，我瞬间好幸福。每看到一些东西我都会想起你。你说你喜欢长发，我决定把它留长。现在你已经不在，我想剪短了，因为别人说剪短了发，见了牵挂。你说不喜欢纹身的女孩，我把刚刚贴上的纹身贴用钢丝球刷下来了，红了一片。你说你不喜欢我抽烟，我戒掉了。你说你不喜欢说脏话的女孩，我也戒了。我没有再去泡吧，没有再去喝酒，没有再去抽烟，没有再说脏话。为了你，我忍住了所有的脾气，我没有了公主病。只要你一有空，我都去找你。身边的朋友已经喜欢我会重色轻友了。我听你的话，我来广州工作了，我们异地了，来了3天，我姨妈来了，好辛苦，好不舒服。我这几天都跟你吵架，你说你还是喜欢一个人，还说你一直都在想到底一个人好还是两个人好。我那几天都很害怕失去你，所以我没有继续在广州工作。我回去的时候你没有找我，说着急见我，我很累，憋着不去找你，你还真没有找我。我哭着跟你聊天，我把和你之间发生的感觉都跟你说了，你跟我说分手，我心碎了一地，哭着说不出话。然后我叫你出来，我说我想见你，你却说不可以哭。我见到你我没有哭，坐上车的时候我眼泪掉了，像下雨一样没停过。我们去到了我们经常去的河边，我越哭越厉害，我说不出话，我就连一句你就不能适合一下两个人的生活吗，这句话我都没有说出来。你能知道我当时有多伤心吗？你送我回去，我舍不得站在那里看着你走，你没有回头，我也没有继续站着。第二天我去喝酒了，大白天我喝个烂醉，你根本不会知道我哭到眼睛肿了，边喝边哭，边唱边哭，朋友都心疼地开导我，我也没能控制。喝完了我打给你了， 你来接我了，喝得烂醉如泥，但是还能清晰看到你的电话号码和你的脸。那天过后，我还是像那样找你聊天，即使那句分手已经说了100遍，我还是接受不了我俩已经分手。虽然在一起的日子不多，但是相处有太多回忆，我放不下。我还是了解你在干嘛，我想继续，我一直等你。你说你想把自己的事业做好，我等你。可是前几天有个女孩主动加我，那时候我在公司开会，她跟我说的话我误会了，她说你跟她告白了，我信了，那是真的。我没有心思听会议，她还想叫我俩和好，但是不需要了。她有车有事业，你追求她也是应该的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要努力工作。现在我爱上了喝酒、泡吧、抽烟、纹身、短发，那些你不喜欢的我全部都做了，很遗憾我没有长成你喜欢的样子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放开了你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发现你我是回忆，再会跟你走。我再爱你，我也只能说一句，今晚是一杯酒，再爱青菜，嫩滑的菌菇，绵软的豆腐，脆生的木耳，薄薄的羊肉片，打热汤里那么一滚，咬在嘴里，汤汁四溢，唇齿生香，滑进胃里，所有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，整个人都舒坦的不行。前两天我去吃火锅，桌角45度的斜对面坐了一对情侣，那个女生背对着我，弯腰低头，看起来吃得正嗨。而那个男生的动作就丰富多了，他吃几口就停下筷子，拿纸巾给女生擦擦嘴，然后把锅里烫熟的菜捞到她的碗里，再下新的菜， 做完这一切就笑眯眯的看着他继续的大快朵颐， 那宠溺的眼神让斜后方的我受到十万加点的伤害。看看自己面前空荡荡的位子和锅里已经煮烂还没来得及吃的菜，顿时一点继续的胃口都没有了。吃火锅就跟谈恋爱一样，两个人在一起才能乐此不疲地进行下去。曾经有个一起做情感节目的主播有一次问我爱情是什么，我觉得如果非要说，那就跟吃火锅一样的吧，开始的时候火力十足，热浪翻滚，浓郁的香气让十几米开外的路人都驻足，辣得痛彻心扉也不肯割舍，呛出眼泪却更想继续，一边受虐一边欲罢不能，爱情的滋味不也是这样。后来慢慢相处久了，热浪也渐渐温和，汤汁变得清淡，却从不觉得寡味，肉去了肥腻，菜里掺了肉香，所有的生硬和生冷都已经热熟，彼此的味道相互浸染，成为岁月里最圆满美好的样子。我能想象到的最浪漫的生活，就是和你坐在一起吃火锅，茼蒿、菠菜、鱼丸、虾饺、豆皮、毛肚，满满当当的摆一桌子，菜和肉在锅里翻滚悠悠，我和你在桌上眉目传情，我们线下只有面对别人时才有的防备和小心翼翼，你拢起头发挽起袖子在我面前吃得酣畅淋漓，而我也不介意满头大汗在你面前辣得直抽凉气。书上说一个人只有在面对食物的时候才会露出自己的本性，那个愿意跟你分享食物的人代表着他也愿意让你分享他的人生，而现实里每个人活得孤绝独立，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实在太过艰难。那天我有一半的菜没有吃完，打包带走的时候老板娘打趣我，你这是吃不了兜着走啊，我对她笑笑心想，什么时候你才能来到我身边，我想和你一起吃火锅，更想和你一起谈恋爱，我愿意和你分享所有好吃的食物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加入我的生命，和我一起分享我的人生，然后我们就像鸳鸯锅那样彼此拥有，像火锅那样热气腾腾的过一辈子吧。 的清晰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脚下边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有路，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头，看岁月更清楚，想一个人闪着泪光是一种幸福，又回到我离开家的小步，你送着我满天燕子都在飞舞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在 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要路上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。

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对不起，我不想再喜欢你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已经爱不动你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太累，太累了。我承认，我一开始遇见你的时候，也很开心快乐。我们刚开始恋爱时，真的很甜。我觉得，我是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公主。我曾对你说过，遇见你真好。可是后来这种好就是带着疼痛感的，渐渐的你变得冷淡，你对我的许多事情都不放在心上。以前我大姨妈来的时候，你紧张的要命，现在你只是不紧不慢的说一句，多喝热水。以前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都是第一时间抱着我主动道歉。现在，你把我晾在一旁好久，最后我主动跑过来，低声下气的跟你道歉。以前我发消息给你，你都是秒回，都会回很长很长的一段话。现在我发消息给你，半天才会回几个字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做法，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发消息，如果他一直没有回，等的时间久了，就去把那个对话框给删掉。因为在我心里，我觉得我看到那个消息栏，就仿佛看到了自己委曲求全、卑微和讨好对方的样子。是不是不遇见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缠了？我不要再回头了，要犯错也要犯新的错误。我不要再喜欢你了，就算还会遇到一个渣男，我也想喜欢一个新的渣男。我不想在你这里浪费时间了，我觉得我死乞白赖不放手的样子真的很丑。我想说，如果一个人不爱你，就算你踏着七彩祥云出现在他的面前也是没有用的。你对他再好，对他来说他都看不到。你每天发消息给他，对他来说不过就像那些广告信息一样。你在朋友圈故意发了一条和他有关的朋友圈，在他眼里不过是和微商一样。不管你躲在暗处多么心痛，他也不会在意。他是你的全世界，但你却是他的路人。讲真，特别想说几句话。如果一开始只是抱着玩玩的态度，如果一 开始只是抱着跟我谈一场恋爱，没有结婚的打算。如果一开始只是为了走肾而不是为了走心，那请不要撩我，因为我这个人挺怪的。爱上一个人，陷入一段感情中，就会以那个人为全部，就会走不出来。所以不要轻易的来撩我，不要轻易的和我谈恋爱。很高兴遇见你，但不是很高兴遇见过你。知乎上有人问，是不是越长大越难爱上一个人？有个答案，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。我们不是越来越难爱上一个人，而是我们越来越知道，我们到底真正想要爱的人是什么样的。我们也越来越能分辨那种荷尔蒙的喜欢和真正的爱的区别。越长大越发现，我们不会再因为一个人的喜笑举动对你笑一笑，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给了你一颗糖，帮助了你一下，转而就变为要死要活的喜欢。长大后，我们爱的那个人一定是我们清楚地认识到，我想和这个人一辈子走下去。沈从文说，在春天去看一个人，愿你在经历过所有的世事沧桑之后，忍受了所有的孤苦无依之后，挨过了无数个泪往肚里流的夜晚之后，内心仍然充满积极向上的希望，依旧拥有疯狂爱一个人的力量。愿你们永远年少，不用永远横冲直撞，疼破血流。愿你能爱憎分明，苦笑人知。 爱情里最伤人的事，错觉还固执，带着期待重新开始，甜蜜或痛苦都讽刺。握紧不是最好的方式，我也不是坚持。

想的幸福。